什么都不想要，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，开始今天舒雅的第六感。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。人在年少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个偶像，他是我们心中完美的化身，我们的崇拜，我们的追随，我们希望成为他，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人出现，我们会追逐他的某一个特质。孙燕姿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，他的声音有一种魔力，能够让所有浮躁的外界、身体、思想，甚至是灵魂，在听到他的那一刹那安静下来，远离世俗和喧嚣。这是来自他翻唱到阿妹的作品。继续来听周华健《孤枕难眠》。 闪烁的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失踪，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，别害怕没有把握。告诉我，你曾失去太多。告诉我，你也害怕寂寞。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。坐着地上我，你快对我说，别让我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依然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。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。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，坐着地上躲，你快对我说，别让我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告诉我你依然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 有的时候我们听音乐想听的并不是什么绚丽的技巧、华美的词藻，相反，简单的旋律、质朴的歌词，有的时候更加能够打动人，仅仅是感动就可以了。而我们也能够从周华健的歌声当中常常都会得到很多的慰藉。继续来听苏芮，亲爱的小孩。

从前，早该明了这一切，渺渺走远。我的心，我的心，当你的心已经疲倦，忘记你的美，忘记你的脸，忘记你的改变。青春梦已老，青春梦已老，不愿再为情烦恼，让我忘记爱的苦，爱的甜，爱的煎熬。 1994年，香港乐坛的很多歌手，特别是大牌歌手出国语专辑，除了主打歌及少数的几首歌之外，大部分都是翻唱同期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的歌，给人一种敷衍的感觉。谭咏麟的前几张国语专辑也大抵如此，但是这张《青春梦》却是原唱歌曲有六首，占了一大半，而且原唱歌曲的水准也相当的高。当中的这一首同名歌曲《青春梦》，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专门为谭咏麟所写的，沧桑的声音，婉转的旋律，再加上青春梦已老这样一种无奈的吟叹，一种回首的感悟跃然于音符之中。丁晓文的词作一直都是中规中矩的，但是这一次他却突破了自己，也给了别人一个感动。继续来听彭佳慧《喜欢两个人》。

伤我的心。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 1995年，彭羚终于等来了盛放。这一年他出版了三张叫好也叫座的专辑，分别是两张广东话大碟《如梦初醒》《窗外》，以及国语碟《随爱而飞》，最终也为他赢得了年终的多项歌曲大奖以及最受欢迎女歌手奖。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就是专辑《随爱而飞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许志安，我还能爱谁？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，我也不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，却无所谓后悔。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。我真的以为要感动你， 是晚